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两位人物专访，他们分别是李庚和李嘉存。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靳时萌对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李庚的专访。李可染是20世纪中国山水画的一代宗师，其艺术精神与学术成就是一笔巨大的艺术遗产，对推动当代中国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2012年适逢李可染先生诞辰105周年，由李可染先生夫人邹佩珠发起，李可染艺术基金会倡议成立了李可染画院，其宗旨是研究李可染学术体系、艺术思想，传承中国画艺术，并通过开展各种学术活动和对外交流，推动当代美术事业的蓬勃发展。目前，全国各地建成及正在建设中的李可染画院有10几所。2015年9月，李可染画院又落户在了大兴区西红门星光生态文化休闲公园内。关于为什么会把画院落户于大兴，在大兴的李可染画院又将对社会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执行院长李庚作为李可染先生的儿子，又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父亲的书画艺术的呢？近日，本台记者靳时萌就带着这一系列问题，在大兴区李可染画院采访了李庚先生。 但是我母亲要落，说落到大兴，这个落到大兴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新中国的文化艺术活动是在大兴实施。当时毛泽东主席要求周恩来呢，让文艺工作者参与新中国建设，第一件事呢，就在大兴土改的时候，把中央美院的教授们都请到这儿来呢画速写。然后第一张非常有名的画是我父亲画的，叫《老黄牛分到家》，穷人啊得到一头牛，一个老汉很高兴。那张海报就在西红门，就在这个地区，所以我母亲就认定，在这儿设立这个遗产研究院的本部。啊，北京的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从大兴开始，所以把他们院设在这儿。 李庚先生1950年出生在北京大雅堡胡同甲2号。说起小时候的成长环境，李庚仍激动不已。 我出生在北京，在中央美术学院的宿舍里长大。中央美院有一个宿舍的名字叫大雅堡，在美术界里很值得一提的。外国的很多的艺术评论家呢，经常会把北京的大雅堡和法国的叫洗衣船这个楼呢相提并论，因为在法国的这个洗衣船呢住着一群穷苦的画家，但是对近代绘画史上起了很多重要的作用。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大雅堡，在这个环境里面呢，首先是住着众多的大学的老师，里边有美术理论和中国绘画、油画、油板雕、雕塑家、版画，还有油画家，还有众多的染织系呀、工艺系的很多很多著名的教授。有人统计过，说在这个宿舍里边曾经住过， 9位共和国里边的美术家协会的副主席，在全国里边都是首屈一指的，包括吴作人先生啊、叶浅意先生、李可染先生，经常在周围来到这个大雅堡来访问呢，包括齐白石先生啊、徐悲鸿先生，很多著名的艺术家呢，经常在大雅堡里一起畅谈艺术的事情，这显然对我的幼儿的生活起着很大的作用。 在如此浓厚的艺术氛围熏陶之下，李庚师从李可染、黄永玉、李苦禅，自幼便被称为神童。 人生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地方非常多，比如说我艺术上后来在7岁、8岁、9岁在国内和国外跟很多的小朋友们一起在获得世界奖，获得奖，有人获1等、2等，我在8岁的时候在英国获过头等奖。 李庚先生18岁的时候在时代的影响下放弃了绘画，选择到中国最偏僻的农村去， 到了内蒙古呼伦贝尔盟。我也很古怪，选了一个最苦的地儿，听说是2000年前中国人的农村的那个面貌，需要为了生活要从早到晚要劳动啊，一天挣10个工分，我是全村最好的劳动力，一个工分是1厘钱，就是1分钱的1/10，这一年挣26块钱，对我一生非常重要。我认为一年能挣26块钱的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生活。 这段难忘的插队经历对李庚先生日后的艺术之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首先是懂得了艰苦，懂得了在中国做中国人的一个道德规范，是吧？自己对自己有要求。以前呢，从书本上得到的一种道德规范，但到了那儿以后，看到了农村的生活，我相信对我是有很大的变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就是，他们是少数民族，在沟通方面有一些困难，这就造成我后来跟德国人、跟意大利人、跟日本人的沟通呢，反而就方便多了。因为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能跟异民族有过生活的往来的时候，会给你做一个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双方要产生误会的时候，你如何去解释，不是碰撞。对，并且后来对我的绘画也有很深的影响。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李庚的专访。青年时期在农村与少数民族的接触，使李庚先生很快就融入到了海外的艺术圈，30多岁就在国外做了教授。多年后，前辈的一段话让李庚回到了国内，想为祖国做更多的贡献。 后来我在德国任过教，后来又在日本任过教，去过很多国家，经常见到一些中国高级代表团，包括一些老先生，老先生就提出来了，你该回国留学了，吃洋饭吃的太多了。后来我就回到中国，我回到中国的时候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飞机场就改变了，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伟大。没有想到中国的这30年的飞跃确实是让世界人震惊，连包括像我这样的出生在中国的人到了海外回到中国，就觉得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发展是令人震惊的。比如说这个大兴有这么多的搬迁，又听说是将来还有飞机场，还有500强要在这个亦庄，是吧？要在那建设什么？这些计划在对海外来说，显得咱们中国的一种高度飞跃的一种。不管在日本、在美国、在意大利和德国，我生活过的地方，那边的发展已经属于工业后，比较缓慢。在一种秩序之中， 渐变。 那这样，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的一个社会里，您觉得您更愿意为我们的祖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什么样的努力？ 如果是一个快速要进到现代化的社会之中呢，它有一些必备的条件。首先要建设很强大的一个图书系统，除它的媒体，它的一些在这个领域上要有很高的技术之外呢，常规来说呢，要有很大的博物馆。博物馆并不是珍宝馆，它主要教育这个国民的一个文化素质的提高。还有一个就是大学后，在很多外国的大学已经变成普及，毕业了业以后还要在高等研究所，所以呢，回国以后呢，经常跟就是一些学术会议或者是各层领导见面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尽快的建立高研所。这个高研所并不是给一些艺术家们，而是使高研所研究的成果辐射到老百姓的文化生活之中，提高他们的素质，提高国民的这个文化质量，应该是今天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这些工作已经开始做了，但是有一些方向呢，还有一些具体操办上还需要很多的智慧。 最后，李庚先生还向记者介绍了李可染画院未来的发展方向及日后对大兴地区所起到的作用。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李可染画院的建立呢，是在中央首长包括几任的总理还有咱们文化部高度的重视之下，所经过种种的专家们的论证以后呢，他们就是一个高研所，对很多的问题点逐步要进行解决突破。那李可染画院是以个人一个艺术家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国家高研所，它里边呢有很多使命，其中有三点是画院的一个它的工作方向吧。首先是对现在的中国绘画上的很多的问题点，通过专家组进行研究，提出报告书来，这是他的高研成果，包括了这个考古方面的，包括修复古画的修复鉴定这方面呢，咱们现在有很多很优秀的专家来做这个工作，但是在外国呢，是用物理和化学的手段来进行科学论证的鉴定，比如说用 X 光机，用紫外线投射机，用分光器、分离器来测定它，还有水的分离什么这些，来对就科学的鉴定这方面呢，在中国呢，综合大学里、航空学院很多大学都有很多的成绩，但把这些东西运到艺术大学里边，咱们竟然大学研究室都没有。这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这些东西。还有一个就是几个领域，比如戏曲文化这些领域，在跨界的这些地方，它的美学上还有很多地方如何去论证检证，这要经常有些专家做一些长期的工作。这个问题要是要解决它，必须有一个平台要持续性的去解决，那就是高研所。李可染画院就是等于中国一个国家级的高研所。第二件事情呢，专家都是从小孩子开始的，专家都是从青年人开始的，因此呢，虽然咱们画院聚集了中国非常优秀的专家，但是培养对象是青年人，这是李可染画院第二个使命。那更重要的一个就是提高刚才说的人民的生活文化的这个质量。那李可染画院就是要把这些研究成果不是放在研究的哪本书里边去，而辐射到咱们大兴的就是老百姓，要有接点，而把这些问题呢变成一个大家都听得懂、看得见、摸着着的一种文化生活，把这种文化生活释放出来，给周边的包括咱们大兴 的普通老百姓能够接触，让当地的老百姓受益，是画院的重要的工作的一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靳时萌对李可染画院执行院长李庚的专访。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了解大兴文化，提升市民素质，凝神谛听，名家说大兴。 牙好胃口就好，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说起这句广告词儿，大家就会想起李嘉存。当年这几句金腔金韵的广告词儿，也是让全国观众记住了看上去憨厚幽默的李嘉存。其实啊，在这个广告之前，李嘉存就已经在绘画、说相声、演戏等方面有一定的成就了。从18岁插队到现在居住在大兴，李嘉存对大兴这片土地有着自己的情结。近年来，他在大兴陆续创立了二池塘画室、三不斋、半牛塘、九香居等等，这一居一室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学。近日，本台记者曹磊走进了李嘉存的家中，来听他讲述自己的文化生活。一进门，首先进入记者视线的就是会客厅的陈列柜，里面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紫砂壶和各种的摆件，周围的墙壁上也挂满了李嘉存的花鸟画，公鸡、八哥、荷花、樱桃等等的形象，在他的笔下是显得既有灵气又充满着生机。20世纪70年代末，李嘉存曾经拜著名的国画家康宁先生为师，也曾经在泰国、北京、上海、香港、扬州等地举办过自己的个人画展，作品被社会各界的朋友收藏。 这屋里的画都是我画的，我21、22岁时候就画画。 这您学的是什么画？ 就是花鸟画，一直画花鸟。 同时呢，在会客厅的另一旁还立着一件家伙事儿。李老师告诉记者，这是鲁智深的大铲，他每天都会拿来耍一耍，锻炼身体。 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我那个那真三儿那电影，那都是我自己摔的，没有替身。我也好练，到现在，我这大铲7斤多，啊，从小就好练。当时这个我们北京人啊，我们大兴人啊，习武人众多。那你身体不好，你怎么保家卫国呀？ 1954年，李嘉存出生在北京，是回族人，自幼受家庭的熏陶，热爱艺术，也爱唱京剧。1988年，李嘉存拜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为师，从此也开始了他真正的艺术生涯。其实更准确地说，相声表演是李嘉存的专业，不过他的绝活可不仅仅是这个，像国画、书法、收藏，他也是样样都学，样样都会。 我画画40多年了，我中央美术学院毕业的，一直喜欢画画，但是家里都搞文艺工作的，唱京剧的，所以呢又喜欢京剧。我给你唱一句，我唱这个呢一段京剧叫金龟记。这回我们在美国，我唐国强、张铁林、卢奇，我们办的我们4个人的书画展，然后我在这唱这个金龟记，反应特别好。我现在要唱的是一个，我唱老旦，就是一个妇女，虽然是一贫婆，但是呢那个年代的人呢教育子女都是非常有方法的，那引子就是道白的引子啊。家无隔宿无粮，饥寒是老 深深来，命运薄，好似路旁草一枯。过了今年秋八月，不知来年待如何。虽然退休了，还在这个美协那儿工作，传统的这些东西都喜欢，如果有可能呢，有机会散发点余热的。 爱家乡，说家乡，听家乡，身边人，身边事，身边情。大兴人说大兴那点事儿。 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嘉存的采访报道。当年那个吃麻麻香的广告很快让全国观众记住了他，但其实在这个广告之前，他就已经在绘画、说相声、演戏等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了。李嘉存自幼喜欢艺术，也爱唱京剧，他曾经拜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高英培为师，同时他也曾经向著名的国画家康宁先生学习国画，作品呢被社会各界的朋友收藏。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大家，在多年前也跟大兴结下了不解之缘。1972年，李老师曾经在大兴马村插队，他说自己这些年在北京也算是住一圈了，东西城北城都住过，但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大兴，就感觉咱大兴亲。 那就在我年轻的时候跟大兴结下的不解之缘。我挖过河，种过稻子，种过西瓜，我在大兴 插队的第二年，后来又回去了。 老去啊，马村啊！我在那儿去的时候，你看72年，我18，就说72年出生的孩子，现在都多大了？ 40多了。40多， 所以他们都叫爷，叫爷爷太多了。就觉得跟这儿亲，绕一兜北京又回来了。 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份情怀。近年来他也在大兴陆续创立了二池塘画室、三不斋、半牛塘、九香居等等，这一居一室也体现了他自己的人生哲学。二池塘的意思是做人吃亏，学艺吃苦，而九香居呢是由他的师父欧阳中石先生亲笔为他题写的，其实是李老师勉励自己以及身边的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要相互鼓励、相互扶持、相互尊重等等。 您在那个清苑那儿是说跟他们那个清苑大戏台什么是有您的想法在里边是吧？ 对，这个借助清苑这个历史名城，那时候是我徒弟他们那个租的地，然后盖的剧场，清苑大厦戏台唱戏，北京这名流老先生都上那玩，都去，对传统的艺术传播。 虽然在很多人的心里，李嘉存还是那个吃麻麻香的代言人，但他坦言自己已经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放在写书法、绘画上了。 每天5点多钟就起床，洗漱完毕就画画，吃完早餐没事就唱戏。就我们小时候啊，这老家啊老说，家有金银万贯，不如薄技在身。就是说，你作为特别是要强的男孩子。当时的女孩子也是啊，就得会点本领，你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累，就想学点能耐，所以我们小时候就家大人呢，他老这么教育我，每天写书法，我能写繁体字就写繁体，那里很多道理，很多逻辑，这是中国古人先贤对人类的贡献。说这人现在浮躁，他没有规律性的学习，咱们那都全是快餐，你比如说你写繁体字，你浮躁也不行，一说几十画、20画、30画，你必须一笔一画的写这字，其实不是很难。你拿电脑一打，就有这个繁简对照，然后你就坚持念、坚持写。传统是咱们的先人把好东西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是咱们民族的精髓呀、魂呐。 我觉得啊，多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啊，明白事物、明白物理好点。 那除了喜欢书画以外，李老师还喜欢收藏牛。他说自己喜欢牛的性格，应该要像水牛一样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儿。之后呢，他还即兴地朗诵了郭沫若先生的《水牛赞》。 我今天送你们一首这个我特别崇拜的诗，郭沫若先生写的， 这也是我的座右铭。我为此收藏了很多的牛。这首诗的名字叫《水牛赞》。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你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坚韧雄浑无私，拓土悠闲和蔼，任是怎样辛劳，你都能够忍耐，你头可以不抬，气可以不喘，你脚大如虹，腹大如海，脚踏实地而神游天外，你与人有功，与物无害，耕载终生，还要受人宰，筋骨肺肝供人智慧，皮贵提牙供人穿戴，活也牺牲，死也牺牲，死活为人民毫无怨爱，你是和平劳动的象征，你是献身精神的大怪。水牛，水牛，你最最可爱。那所以呢，我那还有一个斋号，就叫伴牛堂，陪伴黄牛，做老实人，办老实事。 目前李老师排演的京味话剧《规矩》正在筹备阶段。这部剧主要讲述了四个年轻人在60年前因为一句承诺所做的一个约定。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积极的关注支持李老师最新的艺术作品。听众朋友们，刚才您听到的是本台记者曹磊对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李嘉存的采访报道。 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有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我想你到无法呼吸。特别是夜里。